八，威光普道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如来世尊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众生有缘遇施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由缘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如是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底下紧接住讲呢个光嘅作用。如果唔系话佛有咁多个光，同我有咩关系？关系好深啊！一心要观礼，无量光寿，如来世尊。无量光寿系别号，如来世尊系通号。呢、这个就把十号都摆埋一齐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头一个尾做代表啦。佢哋嘅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前头已经讲无边无碍等，佢呢个系无量嘅。既然系无量无边等等，所以就遍一切处，又冇障碍，冇嘢能够挡得住嘅。众生有缘遇施光者，光明遍一切处。有人就讲啊，我点解冇睇见啊？呢、这个就好唔奇怪嘛。佢系有缘先至遇到呢个光，呢、这个光系冇离开一切人啊。但系而家你冇缘，所以佛就系唔能够度无缘。如果能够咁样度嘅话，嗰、那个早就冇众生啦。所以佛菩萨就无量劫嚟啊，同一切众生结缘，缘你先能够得遇。佛喺王舍城说法，王舍城系个大城，喺印度有90万人，嗰、那个就系好大嘅城。古时候，当时喺王舍城之中，佛喺王舍城住嘅时间好长啊。呢、这个城里头见过佛、知道佛嘅名字嘅人都摆埋一齐，当然少。知道名字嘅人仲比较多，见过嘅亦只系三分之一。知道名字仲冇见过嘅三分之一，连名字啊都唔知道嘅，咁就更加唔好讲话见到啦。三分之一，真正见到嘅只系三分之一啊！就佛喺王舍城咁样嘅几十年。所以啊，呢、这个缘啊好难啊。有一个叫做城东老母啊，佢系最冇缘啦。佛到咗东城嘅时候，佢就到西城去做买卖。佛到咗西城嘅时候，佢就走到东城去做买卖。后来时间差唔多啦，大家就话一定要将佢都摆埋一齐。摆埋一齐，佢就攞把扇嚟遮住自己个面。当时见到佛啦，有好多人啊，就系啊，嗱，有啲人呢睇见佛就系种种光明，种种殊胜。唔单单系咁样啊，有啲人睇见嘅就系象六身，有啲人睇见就系八尺，有啲人睇见嘅就是黄面比丘，一个黄面的和尚 冇乜嘢奇怪。仲有啲人睇呀，就好似一条象腿，一个黑嘅一块东西，一块黑嘅炭。所以呢个圆啊，呢、这个都系大家嘅业啊。业圆好重要。所以我哋要珍视今生嘅佛缘。今生我哋大家能够结咗佛缘啊，要趁热打铁，呢、这个月好宝贵啊。我哋仲要同别人亦都结缘。呢、这个有咁样一件事情。一个和尚好能够说法，经研究得好深，修持好好，但是冇人听佢，佢要讲都唔听，都走啦，冇人听。佢话我发愿要弘法，冇人听我点办呢？有一个人就同佢出咗个主意，话你将你所有嘅东西都卖晒佢，卖咗之后你将所有嘅钱买一啲粮食，将嗰个豆啊乜嘢乜嘢都买返嚟。买嚟之后呢，你念佛念咒嚟加持呢啲粮食，然后将呢啲嘅粮食啊抌喺草里头虫好多嘅地方，让呢啲虫子啊乜嘢嘅咁样去食尿啊咁。然后啊，你发愿希望食咗呢啲嘅人将来来生都嚟弘法。佢就照做啦。20年后果然啊，法缘大盛啊，几多人嚟拥护啊，嚟参加啊，都系20几岁嘅。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发咗呢个心，布施结咗缘啊。所以呢个缘啊好重要啊，大家好嘅因缘再生出好嘅因缘嚟。咁样自己亦要努力，当然唔系勉强，有时候勉强反而做咗反面嘅工作啦，就随缘度脱啦。彼此能够讲得近嘅就点样样，有嘅时候将呢啲道理讲俾其他人听啊，呢、这个种种啊都系结缘啊，结缘好重要。所以有缘先能够遇见呢个光，因为我哋而家众生都系喺睡梦之中啊，照理你亦都唔知道，有啲时候忽然间清醒一下，忽然清醒一下，你就遇见思光啦，你清醒啦嘛。但系为乜嘢唔系经常遇到呢？因为清醒一下，一阵又瞓着咗啦，所以能够遇着之后点样呢？救灭善生啊！呢、这个遇遇一次，亦就起好大嘅作用。你嘅旧障身上好多嘅污糟，佢就消灭啦。你嘅善根就长出嚟啦，所以善就生啦。身意由缘，你嘅身同心，呢、这个意指嘅系心，好由缘。身呢，人如果死咗就硬啦，所以缘就代表活。意亦系咁样。佛就讲啊，我哋呢个世界上嘅众生系刚强难化。呢、这个脾气呢、这个个性呢，佢呢个见解呢，佢非常倔强。有道理佢听唔入，佢改唔到啦。佢冇办法扭转过嚟呀。就系咁嘅样子，所以由缘先好办啊，身意由缘，所有疾苦莫不忧治，佢种种嘅疾病、种种嘅痛苦都忧治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 心中有忧愁、有烦恼，都解脱。遇见呢个光嘅人，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咁样嘅威神，佢嘅光有咁大嘅威力，咁大嘅神通妙用，而且咁样嘅光明，佢系最尊第一，所以系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嘛。阿弥陀佛系十方嘅佛都唔能够及得上。呢、这个无量寿经亦都讲啊，佛嘅光明远大，喺佢求愿嘅时候都系平等嘅。等到你实践嘅时候，你所得嘅就唔一样啦。你发愿嘅时候就发嘅系一个普通嘅愿，咁你就得到个普通嘅情形。阿弥陀当初就发嘅系要超越诸佛嘅咁样嘅愿，超越做乜嘢？为咗能够更广咁样去度众生嘛。佛要名闻十方，唔系想拉选票啊。名闻十方系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嚟受教化嘛，嚟得道嘛。而且十方嘅佛冇边个讲啊，我要拉个山头啊，我要拉个队伍啊，你哋所有嘅人民啊都应该跟我学，都喺我呢度，大家都系送啊。所以而家有啲法师就系咁啊，你如果有一个人啊听另外一个法师去咗啦，就系、是、你背叛我啦，唔肯往外送啊。同佛比佢就赶唔上，仲未学好啊，所以都要学啊，系佢嘅过程嘛，系个人嘛，佢就有呢啲过程，仲要慢慢咁改造。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就系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无量寿嘅作用底下，仲要再讲，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啊，你往生之后你就一直都活着了。我哋之苦就苦喺呢个寿命有限。我就经常咁样讲啊，你如果再俾我一个50年，我可以做几多工作啊？呢个睇嚟系唔可能啦。唔好讲睇嚟，绝对系唔可能啦。咁样啱啱自己搞明白一啲问题点样样，搞明白咗仲系好唔容易搞明白噶嘛？呢、这个样子，呢、这个时候继续嗰、那个唔系好好咩？对于自觉亦系咁样啊！我呢个时候正可以，更加可以再度嘅前进啊！唔允许啦。所以呢个就是苦事啊。到咗极乐世界，一个特点是寿命无量，边度有唔成功㗎，而且永不退。底下不退我哋亦要讲，呢、这个世界总系要退，好容易进咗一步，底下就退九步。所以有咗进步之后就有退步。大家有时候好烦恼，你唔要烦恼，呢、这个规律你合乎规律，一直都前进，嗰、那个就系大国父啦。仲冇成就大国父之前，咁你进一步底下退九步，极端自然。就是难得的。有人他一步都不进，所以进了之后有退，这个亦都很合乎常规。但是要知道啊，退了之后再进， 唔好无止尽咁样退落去就啱啦。常常讲啊，赶紧要知道停唔住脚步，就系刹车。呢、这个车啊，往后要退啦，赶紧要刹车啊，然后再加油，再往前跑啊。所以呢、这个就说明佛嘅呢、这个光明嘅作用。